7月17号星期一的骚动音乐啦，咁啊提提你嘅，而家三号强风信号系现正生效嘅，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就会去到今日下昼5:45嘅。咁啊，今日星期一咧，平时我哋嘅环节就会有，譬如不神 Monday Blues 啊，音乐桑拿咁样啦。咁啊，但系因为今日咧阿斌咧就冇翻嚟，咁啊，琴晚辛苦啦，亦都辛苦晒即系当风间嘅同事，咁啊播好多歌俾大家听啦。咁所以今日骚动音乐嘅安排咧，就会得我波成一个人。在直播室呢度嘅，咁啊两个钟头播歌咧，如果你记得嘅话，之前试过咧，每半个钟头都会有少少唔同啦。譬如头一个钟咧，就会系啲新嘅派台歌；六点至六点半咧，就会播啲动漫嘢、日本歌啦；而最后半个钟头就会有啲外国嘅电子音乐嘅。咁啊，所以呢两个钟头嘅骚动音乐咧，就会有我一个喺度陪大家啦。咁啊，喺呢一个打风嘅日子，唔知呢一刻你使唔使要好似我咁，即系一落波就要翻工，点话？是现在可以在家休息一日这样呢，希望你又不用在家都要 work from home， 可以好好休息一日，不用复老细的 message。呢首排歌嘅灵感都系嚟自于茶餐厅食嘢，听到隔篱台啲人个个讲都系讲自己老细。唔知道你有冇一个好嘅上司啊？啱啱听阿李靖君嘅派台歌叫做《苛刻》啊。 nail talk, glitz and glamour. Give me silver and a touch of shimmer, like a knight with a shiny set of armor. You're a brush of a chauffeur, you're a barracuda motor. You're asking me what's my inspiration. Fei Wong, she changed your generation. 多咗一日假期，有冇喺屋企即系整下指甲，敷翻个 mask 俾自己远离部手提电话唞一唞咧？听过马天佑嘅派台作品叫做《手指指》。但喺老细嘅角度就唔同啦，可能有嘢要搵人做嘅时候，发现冇人接电话。听过 Jimmy Gentleman featuring 黎英嘅 Pick Up Your Phone， 你唔听人电话唔紧要，但系记住留意自己 social media upload 咗啲乜嘢，唔好唔敷人机，跟住但又攞住个电话 upload 啲 story。 我午后听海浪，荧幕前合唱时代歌，举重后肚饿，临睡前就抱菠萝，挑选你会正配我，通通以内镜逐格自拍的我。怕爱火抹去后眉目会淡忘，想拍下每处烟花最美的，然后写照 常在中，今日睇 social media 咧，最多人 upload 嘅咧，我谂应该都系寻晚嘅决赛。佢都有份参与演出啊！佢系肥仔。 走进超市惨过打仗，抢货姿势快啲癫，体格需要抵抗通胀，蔬菜都要多啲癫，运动量逐步为的去练。Yeah， 但是结实了内心里面。 差，放心展览它，好过喜马拉雅山的画。Whistle whistle fresh， 床前明月光，无人能及你把握它。 听个 Fat Boy 嘅 Fat and Fresh 先，听下点半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将会在今日余下时间维持。对于今次能够提早几个钟头公布由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确实时间，天文台处理高级科学主任蔡振荣表示，明白热带气旋警告同市民的作息、社会活动等息息相关，而台风泰利的移动路径、强度发展等都较稳定，所以能够尽早通知市民较确实更改热带气旋警告的时间。若果将来其他热带气旋的路径等不太肯定，将改用考虑等字眼，或公布在哪一个时段之间更改热带气旋警告。蔡振荣又说，泰利集港期间多区曾经吹烈风，包括大美督、平洲、长洲、塔门、横澜岛和大老山等，而高地间中达暴风程度，所以选择在凌晨改发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入境事务署宣布，入人事登记办事处位于港岛、九龙、观塘和屯门办事处将于两小时内恢复服务。处理已经预约于今日下午4:30之后的申请，即是全港市民换领身份证计划结束之后仍未换领新智能身份证的预约申请，以及年满11或18岁并已持有香港身份证而需换领儿童或成人身份证人士的预约申请。总部及辖下各分区办事处、人事登记处、元朗办事处和火炭办事处与生死及婚姻登记处就全日暂停服务。台风泰利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内地中央气象台预料泰利夜间将会以台风或强台风级别登陆广东阳江到海南文昌一带，由于存在近海强度突然加强的可能性，建议广东、海南等地严阵以待。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已经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湛江市政府发出防御台风紧急动员令，要求受影响地区停工停课、渡轮停航。珠海金湾机场今日取消部分航班升降，海南岛琼海博鳌机场和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同日亦都取消全部航班升降。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下午五点，台风泰利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西大约310公里，即北纬20.8度、东经111.6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雷州半岛一带。虽然泰利正逐渐远离本港，但受其影响，本港西南部离岸海域初时仍然会吹烈风，高地风力可达暴风程度。泰利的雨带亦都会间中为珠江口一带带嚟猛烈阵风。 三号强风信号将在今日余下时间维持，当泰利进一步远离香港时，天文台会考虑改发一号戒备信号，或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海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市民请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在过去一小时，昂坪、长洲和大美督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110、82和51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32、96和79公里。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吹强风程度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烈风，高地间中达暴风，风势逐渐减弱，海有大浪和涌浪，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指望随后两日仍然有骤雨，接近周末天色稍为好转。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三号强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傍晚6:4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情况，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一段车多，龙尾而家排到去桥面灯位，之后再睇下一啲公共交通安排。愉景湾巴士路线嘅服务啦，所有路线会喺下昼嘅6:00恢复正常服务。咁另外渡轮服务方面，天星小轮来往中环至到尖沙咀，来往尖沙咀至到去湾仔嘅服务会喺下昼嘅6:00陆续恢复正常。而富裕小轮方面，中环往返红磡同埋北角往返观塘嘅服务就会喺下昼嘅6:00恢复正常。之后再望埋一啲强风嘅措施，汀九桥嘅强风措施，汀九桥嘅中线需要暂时封闭，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而南湾隧道去九龙方向，由西九龙公路同埋货柜码头南路去昂船洲大桥嘅支路，同埋由青衣路去昂船洲大桥以及南湾隧道嘅支路会暂时封闭。另外，葵涌石梨街有棚架倒塌，介乎安竹街至到维剧街嘅一段全线需要封闭。最后，天宇路话大家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830，风吹半夏。 我今次嚟咧，系帮公司了解一啲情况，就系关于出国入嗰批废钢嘅事，有冇啲乜嘢不当嘅地方？ 乜嘢叫不当嘅地方啊？ 你同赵总之间有冇乜嘢利益上嘅来往？ 国剧830，风吹半夏， 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消费券在手，大家齐出手。八达通用户一嘟就用到，其他储值支付工具嘅用户用手机应用程式就得，用电子支付方便又易用，食、买、玩，本地门市同网店都用到，注意限期同余额，记得用晒佢，开心消费，带动经济，去消费券计划网站睇下啦。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女子组合 Nizio 推出佢哋全新嘅专辑 Coconut， 派台作品亦都揾咗专辑嘅同名歌曲。佢哋希望大家炎热嘅夏季听住佢哋嘅音乐，有享受住冰凉 Coconut 嘅快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Nizio Coconut。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他们是九位成员穿着着色彩缤纷的衣服，在沙滩上不断跳动舞曲 Nizio Coconut。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一界声音像开耳，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收音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作新伴我，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极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会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哦哦哦哦，直接感觉。 7月17日星期一，骚动音乐，提提你啦。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嘅，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嘅6:45。咁今日喺直播室嗰度咧，骚动音乐就会有我波成一个喺度啦。咁啊，呢半个钟头继续同大家听一下啲新嘅派台作品嘅。佢就2023年推出第二首，亦都继续佢哋 Winter's Tale 嘅呢一个成长概念嘅一个 project 嚟嘅。继续保持住呢一种迷幻风格，又初中楚乔嘅新歌叫做《人之初》。新歌继续保有佢以往迷幻风格，然后摇滚元素再强烈一啲，揾嚟梁柏坚去填词啊！用呢首歌同你讲下生死概念。 人生在世啊，呢一世人里面可能你有好多面向，究竟你系想自己做边一样最舒服咧？对住屋企人嘅时候，对住朋友嘅时候，定系话系自己一个人喺屋企嘅时候，嗰个你系最舒服咧？ 能着上透视，跳进舞池，能一身伤痕都很光鲜，能背上钻石未醉半天。我试过常情朴素冷艳，很清楚同人讲的谎言。我戴上年华眼界处事。 何雁诗啊，揾嚟 JMYB 合作有新歌《The Right Kind》，跟住落嚟佢呢首歌都系想讲下自己唔同面向。 该不该与我隔开？无甜味枕上那位想看，不够那位恐爱，让渴望埋藏嘴角，谈太吞吐那位懂我，即使想找找自己玩游戏。 较中意严明熙嘅派台歌叫 Little Magic 啊。就快放榜啦！另一位 DSC 考生除咗朱怡之外咧，仲有得黄明德。 太过习惯听校训，记住家长的指引，怕进入社会，每天都开会，恤衫西裤相衬，性格内向，正迈向世俗标准的俗人，见客户贵宾，更多都冇识装客套的口吻。是我没法擘大眼来做戏，是我们都闭着眼凝聚空气。外套那乐器，令太阳送在开会放条气。这一刻准我疯癫吧，考试卷功课保准我智慧吧。成长的规矩都不再牵挂，内心的拘谨只适合好吗？这一刻准我天真吧，讨厌的纠结的准我抛低吧。办公室风景都不再可怕，内心的烟花早于这一秒惊艳萌芽。 黄明德的会议终结者出到嚟做嘢之后咧，就要面对个社会噶啦。可能咁，你当年啊，有冇话自己要做一个曳仔？而家最后做唔做到啊 ？Bad boy, here we go, Visa 走势请散开。Bad boy, here we go, 请走开，请走开。出世嗰一刻，我已经有个态度，嘢都未识讲，知道叫做 idol。Why so serious? Like to be mysterious. 做个 rapper, oh no, I don't think so. 依然在少年的宣自偶像，反正外制，但要个指定。实际在我目光里面，有一点血腥。你出街兜一圈，你上网转两转 ，YouTube KOL 也是偶像。下部结吹一吹，都系个绝伦绝，随便定像，点点击爆炸。现象越坏越异想，内心咁高冇理想。这是论颂 Baby we are bad bad bad boy 会现代世界送上一点坏跟住叫 rap 又惊讶大快大电标收埋 Bad bad bad boy 后现代思想不应那么怪无非有洁癖根本没有包做乜要收拾 Bad boy here we go跳出呢个制度先系世一，啲人话你错，因为佢哋仲未得。Yo what's up？ 没有此地就危急，要多几个心心加埋。以多才少年之说是偶像，神圣外制，但要个指定。实际在我目光里面有一点血腥。你周边影一张，你对镜照两照，高逼超低逼算也是偶像。翻屋企打得卡，原来有过个字，随便地活着，便点击爆灯。 说这是论述。Baby we are bad。放话乱世，纯净有纯有包袱，令到肩膊极痕呀。终于答案上，期望也一直向上，末世无人能成全那美好，何妨能崇拜一点坏。 你鍾意佢邊一面多啲呢？之前就抒情啲，而家就壞啲。聽我有 Furious 吳啟揚嘅 Bad 啊。 Hashtag feminine feminism in my system。Hashtag woman 幾千種人幾千種神，一家也指引標籤我的身份。话要做自己，其实换到房，心情唔好拍埋几张床，一班姊妹陪我陪天光。除咗道理乜都讲，坐埋一齐本身就发光。自在就系唔会再彷徨，自由就系唔需要伪装。不失礼，仲系一起可甩开自卑。 Leslie 姜丽文嘅 I Am Woman， 放心啲啲 DSE， 我系 Made in Hong Kong 嘅阿土啊 ，DSE 就嚟放榜啦！考生们与其日日屈喺屋企担心，不如试下同屋企人一齐出走一下，去郊外唞下气，放松下心情，再迎接 DSE 放榜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放松 DSE。 47号星期一的骚动音乐提醒你，3号强风信号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的，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午的6:45。这半个钟头的骚动音乐转一转个 channel， 我们听一下日本方面的作品。 月明かり柳が揺れる私は路傍の粒で思い馳せるあなたの姿羊を数えるように別れゆく意味があるならせめて悲しまないで新島から離れた空へ一筋の愛を込めてどんな夜だって失い続けたって共に生きてきたろまた立つように何かを求めて月を見ていた嵐に怯える私の前に 我都会同阿斌会讲下啲动漫嘢啊、游戏嘢啦。呢个系列嘅游戏我都好耐冇玩啦。不过米津玄师就系 FF 十六献唱主题曲啊，《Tsukiyo Mitada Moon Gazing》。翻嚟而家咧，动画就有时间睇啦。呢一个动画咧，你有冇开始追啊？ どこまでも続くような青の季節は。四つ並ぶ眼の前を遮るものは何もないアスファルトセミシグルを反射して君という沈黙が聞こえなくなるこの日々が色あせる僕と違う君の匂いを知ってしまっても 周室回先第二季，歌名叫做《蓝色生境》啊。 昼下がり、締め付く風の季節は、思い馳せる、まだ何者でもなかった僕らの肖像。何もかも分かち合えたはずだった。あの日から少しずつ。君と違う僕という呪い取っていく 就是回自呢个怀玉玉节篇咧，就围绕住五条同埋夏油杰啦。但系琴晚知道呢个消息就系咧，呢个篇章咧应该得五集动画之后就会有啲类似总编集嘅嘢啦。然之后就会直接进入涉谷事变篇啊。因为另一套第一季咧都完咗个动画，不过好似唔算太多人讲啊，系叫做《地狱落》啊。里面牵涉好多一啲宗教嘅嘢啦。亦都將一啲氣功嗰類嘅 concept 放咗喺裏面嘅。 道地六啱啱推头播完第一季之后呢，动画制作公司 MAPPA 已经宣布第二季会做㗎啦。MAPPA 都犀利，无论係头先嘅咒术回战啦，呢道地六地话进击的巨人都是由呢间制作公司去做㗎。听下呢首嚟自地獄落第一季嘅主题曲，有 Millennium Parade 以及追名蓝琴合作嘅歌曲叫 Work。同期仲有另一首啊，其实，不过两首比较之下，我就中意 Work 多啲嘅。啱啱呢一季嘅鬼滅咧主题曲咧，我个人觉得啊，系稍为逊色咗少少。今季的动画主题曲呢亦都少有地是有两个单位合作一起去演绎的作品。 闇を駆け抜けてどこへ向かう月明かりだけがただ一つの道しるべ 痛みも悲しみも 私はこの思いを貫いて闇を裂き火の下で光さす日まで時を取れた心に宿した日を舞い上げまこいまどうかの向こう側へ 君がいるこの世界もう一度愛せるまで 若い命 だがためにつなぐ命交わりもつれる定め矢の道山座の隅すべて投げ払え 時あなた今僕らが残した日を舞い上げ走れば明日が変わるはず 君といるこの世界二度と離さずに君と Permission 以及 Mila 合作的作品《鬼滅之刃》第三季，这一首歌曲叫做《半之奇迹》，其实同部片尾曲呢都是由这两个单位合作的。不过讲到今年动画最红的一首歌应该是这首了。 無敵の笑顔がラスメディア知りたいその秘密ミステリア抜けてるとこさえ彼女のエリア完璧で嘘つきな君は天才的な愛と様今日何食べた好きな本は遊びに行くならどこに行くの何も食べてないそれは内緒何を聞かれてものらりくらりそう淡々とだけどさんさんと味噌で見えない蜜は蜜の味あれもないないないこれもないないない好きなタイプは愛してはさ答えて誰かを好きに からおまけです。お星様の引き立て役 B です。全てがあの子のおかげなわけない。しょらくさい妬み嫉妬なんてないわけがない。これはネタじゃないからこそ許せない。完璧じゃない、君じゃ許せない、自分も許せない。誰よりも強い君以外は認めない。この秘密だけは愛してるって嘘で積むキャリア、これこそ私なりの愛だ。流れる汗も綺麗なアクア、ルビーを隠したこのまぶた、歌い踊り舞う私はマリア。そう、嘘はとびきりの愛だ。誰かに愛されたことも誰かのことを愛したこともない、そんな私の嘘がいつか本当になること、いつかきっと全部手に入れる。私は 我推的孩子里面的歌曲啊 ，Yoasobi 嘅 Idol 亦都杀入咗咧 Billboard 里边咧美国应该全球榜嘅榜首，亦都系第一次有日语歌曲咧攞到呢个排行榜嘅冠军。呢首歌系 hit 啦，跟住落嚟呢一套嘅动画咧都 hit 嘅，就系呢一个蜘蛛侠嘅动画电影第二套。呢一首咧就系日文配音版嘅主题曲。どんな国流れ込んだ恐怖で心臓が震えちゃって限界線越えたかなきゃわかんないまま立つ可能性を知りたがって期待目が競っていないか燃料だろうなく越せるさ飛び越え糸を握って弱気は組み寄るスパイラルトラウマを上がきデザイン平庸を引っ掛け爪と残しみちゃえ心臓くびしゃって心配を悔やんでるの皮膚の内側から新生分目を覚まして、服食べても翌日空腹だろう。破滅主義じゃないが波乱万事味わいぶかし穏やかに緩やかに静かにただ失ってくだけなんて嫌だ。敵はお前じゃない。点样呢？所有朋友你一定唔会陌生噶啦，又被称为动漫歌姬嘅 Lisa 演唱呢一首作品啊，嚟自蜘蛛侠咧第二套动画电影日文配音版主题曲，歌名叫做 Realize。 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将会在今日余下时间维持。对于今次能够提早几个钟公布由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确实时间，天文台处理高级科学主任蔡振荣表示，明白熱帶氣旋警告與市民的作息、社會活動等息息相關，而颱風泰利的移動路徑、強度、發展等都較穩定，所以能夠盡早通知市民較確實更改熱帶氣旋警告的時間。若果將來其他熱帶氣旋的路徑等不太肯定，將會改用考慮等的字眼，或者公布在哪個時段之間更改熱帶氣旋警告。天文台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民政事务总署至今在各区共开放29个临时庇护中心，共有112人入住。医院管理局说，截至今日下午4点，9名市民在风暴期间受伤，前往公立医院急症室接受诊治。另外，当局收到55宗冧树报告，渠务署确认两宗水浸个案，暂时未有收到山泥倾泻报告。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在傍晚六点，台风泰利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西大约330公里，即是北纬 20.9 度、东经 111.4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雷州半岛一带。预测本港吹强风程度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烈风，高地间中达到暴风，风势逐渐减弱，海有大浪和涌浪，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30度，展望随后一两日仍然有骤雨，接近周末天色稍为好转。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指屯门区和离岛区的大屿山的雨势特别大，并且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在傍晚6:25的过去一小时，大屿山北部和屯门区已经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三号强风信号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傍晚6: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翻大家，公主道天桥去狮隧方向，近住亚街老街有交通意外，而家嘅桥面需要全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培正道。另外，青屿干线嘅中线需要暂时封闭，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而青屿干线嘅下层就已经封闭咗噶啦。而丁九桥嘅强风措施已经取消，车速限制降至回复翻正常，所有嘅行车线重开。重复一次啦，丁九桥嘅强风措施已经取消，车速限制回复正常，所有行车线已经重开。仲有因为大浪影响，西湾河往返观塘三家村的航线有所调整。观塘去西湾河就是下午的7:48，西湾河去观塘下午的8:03，三家村去西湾河是下午7:30，西湾河去三家村是下午的7:45。之后再看看一些公共的交通安排，港铁铁路和港铁巴士服务维持正常服务。而九巴和龙运巴士除了部分的市区路线、新界西和新界东路线、过海线之外，其余的巴士路线恢复正常服务。城巴除了部分的路线之外，其余巴士路线已经恢复服务。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商场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简言的下冬》，两位商业调查师深入企业，侦缉害群之马，联手消除商业欺诈， 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改编自中国商业悬疑小说《秘密调查师之家族阴谋》，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喉痘症状包括发烧、淋巴结肿大、口腔溃疡和皮疹等，一般持续两至三星期后会自行痊愈。要预防感染喉痘病毒，到受影响地区时应避免和怀疑患者有紧密身体接触，或接触受感染动物或受污染物件。如需接触，应穿戴防护装备和洗手。如有较高风险，可考虑接种疫苗。有病征就要及早求医。详情请上 chp.gov.hk。 放心啲啲 DSE， 我是三五成群的黄天怡。DSE 放榜了，考生你们唯一要做的就是什么都不做，放松。但是身边的家人呢就有事要做，跟他们讲一句， 考成点我们都在你身边支持你的。 香港电台第二台，陪着放松 DSE。 CIBS 人人广播， 饮茶饮茶，大家饮茶。 国家一级评茶技师陈少薇， 自古以来我哋好远先揾到医生嘅。嗰阵时，每一个家家唔同嘅省份都会有佢唔同嘅茶叶同埋工艺而储存，令到希望自己可以调节身体嘅。 CIBS 节目讲茶讲茶，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Generation, so long, young God. This is a place where we feel emotions. 相信你记载我每个故事，听见这印证这上落的诗。So long. Hello, and welcome to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Please select the genre. For Electro House, press 1. For Drum and Bass, press 2. For Headbanging Dubstep, press 3. You have selected. Your new song is now being created. Thank you for using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Have a nice day. Here we go. 今日最后半个钟头咧就冇做到 mix 嘅，不过都拣嚟啲电子音乐作品，同大家逐首逐首咁样听。第一首由 Elenium 同埋 The Chainsmokers 嘅合作，之前佢哋嗰首 Take Away 已经好中意噶啦，新嘅呢首 See You Again， 你哋 O 唔 OK 咧？ Act like it didn't mean that much. When I see you again, I hope you're out with your friends and you're not thinking about me, 'cause you're happy again. When I see you again, when I see you again, when I see you again. disappears just like your last cigarette. When I see you again, when I see you again, when I see you again. 除咗 Chainsmokers 同 Millennium 之外咧，呢首《See You Again》仲有合作单位就系 Carly Hansen。咁呢两个单位合作完 Take Away 之后，大家都等待咗好耐。两个单位亦都系喺呢一个 EDM 界别当中，已经系一个好好嘅地位啦，亦都非常之受欢迎啦，已经。接下来呢一首作品来自英国的 Bass Music Producer 叫 Tisoki。最近亦都推出咗佢嘅新 EP Euphoria 啦，亦都系喺 San Holo 嘅创办嘅一个品牌 Beatbird 里边推出嘅。听下呢一首就系嚟自呢张 EP 最后一首作品叫做 Go， 正正就邀请咗 Beatbird 嘅老板 San Holo 一齐合作。Tisoki 亦都一路以嚟得到好多叫做电子音乐界嘅前辈嘅支持，都玩过好多唔同嘅 stage， 包括 Coachella、EDC、Las Vegas 等等。而跟住落嚟呢一首作品咧，嚟自英国呢两兄弟所组成嘅组合 Disclosure 啊。咁啱就系今日我瞓醒觉嘅时候咧，就听紧呢一只碟。佢推出咗一张新专辑叫 Alchemy。 Disclosure， 早几日推出咗新专辑叫 Alchemy。唔知道你又中唔中意呢一种 vibe 嘅音乐啊？如果中意的话，可以揾下佢哋呢张新专辑嚟听一下嘅。啱啱听过有啊，嚟自呢一张专辑里边嘅第三首歌叫 Higher Than Ever Before。都是来自一个二人组合，不过他们就不是亲兄弟，而很多年前在一个大厨师的派对相认识，然后发现大家都喜欢电子音乐，然后就一起去整下 beat， 也都一起去读在英国的音乐学校读电子音乐。来自英国的二人电子组合叫做 Duke and Jones。佢哋亦都系啱啱喺上个星期推出咗一张新嘅 EP，EP 叫做《Don't Tell Me》，而当中听过有头先嗰首叫做《Call Me》。 首歌可能你会觉得好熟口面，不过听紧呢个版本系新嘅。已经讲紧系差唔多系咪十几廿年前咧 ，Dead Mouse 同埋 Kasky 合作嘅作品叫《I Remember》。不过今次呢个 remix 版本就系都几常帮佢哋 K5 作品合作嘅，就系 John Simmons 嘅 remix。这个所用的声音都是近期比较流行的 EDM 世界所用到的声音，而另一首都是近期 remix 的歌来的。 I'm a Barbie girl in a Barbie world, life in plastic, it's fantastic, you can brush my hair, imagination, life is your creation. 电影上映咧 ，TSO 就为 Barbie Girl 呢一首歌做咗个新嘅 remix。啲童年回忆系咪翻晒嚟咧？亦都系啦，呢一套电影《芭比》上映啊！不过而家嘅白宫亦都令到大家担心，究竟票房会如何呢？ Watch me dance, dance the night away. My heart could be burning, but Watch me dance, dance the night away. My heart could be burning, but you won't see it on my face. Watch me dance, dance the night away. I'll still keep the party running. I won't get out of place. When my heart breaks, when my world shakes, I don't play safe. Don't you know about me? I could dance, I could dance, I could dance. Even when the tears are flowing, that diamonds on my face, I still keep the party going. I want to hear out of place. Yes, I can't. 继续保佑佢平时有一啲复古感觉好重嘅一种曲风。今日两个钟头嘅节目嚟到最后呢一首啊，嚟自芭比呢套新电影当中嘅歌曲啊，歌名叫做《Dance the Night》，嚟自 Dua Lipa 嘅。听下我哋五点钟再见啦，拜拜。